欢乐和活力。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那首先这首歌曲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歌曲的演唱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他们是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耿思翰、 FIR 菲儿乐团、李友廷、郁可唯、 Karen Chichi、 陈浩森、严艺格、文慧茹。我们先来听这样没有才能组合十二组歌手合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2021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 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 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华研国际特别动员旗下来自五座城市的12组歌手，共同带来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版本，成立的月光2021，也是以云端录音的方式用歌声来团聚这些声音。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和月光相关，2018年以经典电影改编的音乐剧《搭错车》，主演叮当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曲同样是一首翻唱曲目，这是翻唱自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照着心电心，一样。

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傻头，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女生蔡恩宇的2019年的这样一首单曲，翻唱自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接下来我们请出的便是2013年黄义达重回歌坛，推出专辑《Hard Disk》当中这样一首《老情歌》。 这是一首孤单老情歌，写着我们爱的每一刻，一首未完成的老情歌，因为你离开了这首歌。原来这是心痛的音色，放开手是多么舍不得，就算孤独终老这一生，一直陪伴我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孤单老情歌，简单写着我们两个人。如果你想起我，也在听这一首，时间说有些爱我带不走，多么痛的一首老情歌，写着曾经相爱的两个人。伤得如此深，这是一首孤单老情歌。这是一首孤单老情歌，简单写着我们两个人。如果你还想起我，也在听这一首，时间说有些爱我带不走，多么痛的一首老情歌，相爱的两个人，一首未完成的歌，却能伤得如此深，这是一首孤单老情歌，也是一首心痛的情歌。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水果星球《湖》。第九位，波兰童话 OK 出发。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切都不停歇。

像是精灵住在了森林，那爱情做得很透明。 当年周杰伦方文山搭档写给别人的歌，很多都是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歌曲，比如说诗、水蛇、山神庙、念奴娇等等。而这样一首非常传统的情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在当年也是大热的一首歌曲，成为张韶涵的代表作之一。接下来分享到的这样一位女生，在声线上和张韶涵是非常相似的，我们接来听陈淑妮这首刚刚发表的《黄昏等你》。 晚风变成故事的伏笔，我想趁着风还没有停，穿过人潮慢慢靠近你。我在日落时分遇见你，地点时间都那么适宜，怪这风景过分的美丽，走过看我而我错过你。没关系，闹那么多的一见钟情，我可以假装邂逅剧情，我最熟悉，别怀疑，我许下的愿望都关于你。我和你就像流星划过天际，每一秒都会追对未来期许。黄昏下的你，我很愿意。我在日落时分遇见你，晚风变成故事的伏笔，我想趁着风还没有停，穿过人潮慢慢靠近你。我在日落时分遇见你，地点时间都那么适宜，怪这风景过分的美丽，你错过看我而我错过你。邂逅剧情我最熟悉，别怀疑，我许下的愿望都关于你。我和你就像流星划过天际，每一秒都会追对未来期许。黄昏下的你，我很愿意。我在日落时分遇见你，晚风变成故事的伏笔，想趁着风还没有停，穿过人潮慢慢靠近。 声，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赖着我一直不肯走。我想是缘分啊，你出差错，情歌才唱着不丧。 听完陈淑妮，再来听陈珊妮。这首歌曲是收录在后来我们都哭了专辑当中，也是电影《失恋三十三天》的主题曲，由陈珊妮所演唱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说唱新时代选手 C-Lo 在他全新专辑《朋友们伴我度过艰难岁月》当中，这首歌歌名简单直接，就叫做周杰伦。 Thank you.

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已经习惯不去注意你，过一阵子你就会回来，印象中的爱情好像 是周杰伦《八度空间》专辑当中收录的这样一首《半岛铁盒》，而之前我们听到的 CLO 的周杰伦这首歌中间的饶舌部分的 flow 和这首歌曲很相似，也算是一种致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张信哲改编不太多的旧曲新唱，就收录在今年《就懂了》专辑当中。那这也是陈嘉上导演电影的同名宣传曲，张信哲和电影主演任素汐共同带来这样一首《有一点动心》。 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害怕爱过以后

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象征团圆的中秋佳节前夕，华研国际特别动员旗下歌手用云端录音的方式的经典再现了这样一首许美静的代表作《城里的月光》。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听完了首播歌曲，这个小时进入我们本周的推荐新歌行列。刚才这样一首首播歌曲也是本周的新歌一号，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二号。这是一首非常难得的一次跨界的合作，陈奕迅携手歌剧及舞台剧歌唱家瑞尼·弗莱明以及国际钢琴大师郎朗共同合作这样一首慈善单曲 I Want。 First line,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己那一半光环。别继续牵挂，让心柔软。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然后亲吻你的头发，你的胡渣。我会寻获一个解答，留下我的天涯，承认原来每个灵魂总有时差。 梁静茹在2019年《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之后，时隔两年多再一次发片，推出全新 EP《时光随想三日思》，三首歌曲分别代表了昨天、今天和明天。那刚刚这样一首本周的新歌三号推荐，《今天半永久》，也是他在微光之后再一度启用潮流的电子曲风。接下来关注到的本周的新歌四号是拉拉徐佳莹刚刚发表的一首全新单曲《雏形》，歌曲当中有她好久不见的清新以及青涩的气息，依然用简洁清爽的方式来唱出关于美好。 很想你，可当你在这里，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却还是感觉有距离。很想我，想证明在这里，好不容易找到话题，却忘记该怎么进行。没有关系，我习惯我们的不积极，动不动就冷场也可以，让我捧着你的安静。没有关系，我们不急着去看美景，也是因为在混沌夜里才愿意一步一步走得那么小心。想在一起，我只想要你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习惯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见你的叹息。 热多久伤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主席， 没有关系， 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最后不知一处的那就是感情。 本周新歌五号在歌曲重置计划鲍鱼计划当中，由张子宁翻唱刘星的这首《最爱》。日式流行摇滚的曲风也让甜蜜的爱情宣言多了几分自在洒脱的气质。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水果星球胡。第九位，波兰童话 OK 出发。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切谁都不停下。 第八位，吴莫愁盛开。第七位，彭佳慧《满山的花》。 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发。 第六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第五位，张碧晨《如故》。 可为你月儿下，让护我忍痛难。 第四位，张杰《染色体》。 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传递没脱离。 第三位，李健深丁小夜曲。 原来无比煎熬的等待，还有人耐衰老的月来。 第二位，张靓颖最可爱的人。本周冠军曲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曹阳《秘密》。 关你的秘密。 第十九位，盖周延《理想》。第十八位，张杰《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第十七位，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十六位，斯琴格日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十五位，徐子蔚《北极的企鹅》。 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 第十四位，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十三位，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第十二位，张杰，看哪看。 看哪看这人潮，唯有你会让我手舞足蹈。 第十一位，水木年华，坦白书。 所有的英雄情感都来自心中的软弱。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下雨了， 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你迂回，你徘徊，你期待，你深爱，忘记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感动感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忆都开，会发现我们像江湾的小孩，相爱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一样像当初勇敢，让我回忆的今后有因为爱。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忆都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相爱爱不在，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想当初勇敢，让后悔的今后有因为爱。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那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一首新歌，也是在今天刚刚发表的一首全新单曲，就是来自于张赫宣的《满分前任》。本周的新歌六号，相爱是两个人的事，那分手也是，做一个满分的前任，成熟道别，各自安好。 不是优秀恋人范本，承诺总打折，爱情信用评分我不合格。你提分开理由充分，没办法否认，我给过的悲伤多于快乐。在感情尾声，我努力配合，不想让失望再延伸。放弃我态度诚恳，分手里已保证完成，尊重你选择不默认。放弃我懂得分寸，不会以朋友的身份关心慰问，当个满分前任。你几分开理由充分，日常也作证，生活中的矛盾多余下无声。在感情尾声，我努力配合，不想让心 是来自张赫轩这样一首《满分前任》，本周的新歌六号。而接下来新歌七号这首影视单曲是由严仁中为《一生一世》所演唱的这样一首插曲《定格》，温馨当中带有感动，一词一句的浪漫和温柔都定格在这首歌曲当中。 相遇那天定格时间，是你微笑的眼，让喧嚣世界退一遍。每个瞬间，浇灌了往昔的疲倦，爱蔓延，惊醒你的出现，拥你多一天。深一点，未知诗篇，吻过漫长岁月，将爱缠绕指尖，默默许下誓言，再拥抱几个永远，不会改变，用同样热烈的今天，给你我的青春一切，感谢你在身边。 漫长岁月，将爱缠绕指尖，默默许下誓言，再遥远不过时间，这场失恋此刻终于有了感言，爱你没有任何悬念，相信你能感觉。 十足的节奏律动是本周的新歌八号，也是来自昆明电子音乐人 Disca 他的夜游四季联合创作计划当中和电子音乐人 Tsunano 合作的这样一首 Let You Know。 这个计划的四首歌曲也会做成黑胶唱片的形式来发表。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本周的新歌九号是来自声音非常有质感的女生彭习燕为动画电影《老鹰抓小鸡》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寻找那道光》。 放肆拒绝，触不可及，是相信海。自由呼吸，无所畏惧，飞向天际。逆着风去，找心中那束光，影子它跟着阳光，学会飞翔。我梦中的方向有双翅膀，它能穿越时光。红罗如烟出映浓雨， 这首融合了 R&B 和国粹金腔的来自于云慧的《绿叶阴浓》是本周的新歌十号。这首歌也是根据金朝散曲作家袁浩问的《骤雨打星河》《绿叶阴浓》谱曲改编演唱的一首歌曲。听过了推荐新歌，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本周的冠军曲，近期在榜单上真的是空降冠军歌曲比比皆是。本周这样一首歌同样空降上榜，孙楠的全新单曲《给所有的朋友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承受难受，忍受坚守，穿过欲望的路口，走着看着坚强着盼望着解脱。朋友啊，你为何还执着找不到一处灿烂的烟火。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为你唱首歌，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